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。 久远的精神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嗨，你好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韩丽。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来听费翔的《难题》。 是你，我们都在找呀。

和他一样，一切如故，似曾相识，却无法记住。美丽的故事总是容易遭天嫉妒，一切如故，太多感触，既然留不住，就闭上眼。 只要我乖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和水和食物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。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只是宠物。你说只要我乖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和水和食物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。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宠物。是宠物。 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请听谢雨欣演唱的《木偶》，邝美云带出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，林宝演唱的《耳环》。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脚下的冬也没人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挂着永远的笑容，眼中沾满心酸出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木偶木偶也想追求，木偶木偶也有梦想，木偶木偶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梦魇。 也有梦想，

说的拖延仿佛不尽兴，谁把爱情走得蜿蜒仿佛有点累，这样一天一天，多少的迷惑在心间，问你也无解，这样一夜一夜，多少次幻觉在作祟，心有离在醉与醒的边缘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再也不是你，只为你倾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笑声是时时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我不相信一瞬间的勇气，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穿过雨穿过雨，感情的心是真情是真心，我蠢蠢欲动的爱情就要飞向你，我为你天使的心，再也不是你，只为你栖息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 想你懂我一直过的 明明住在同样一个城市里，你的手是蓝天，我的窗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隐约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 听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需要多一点勇气。 的表情。走向车站，十年的车票在手上，一定是很远的地方。没有留下原因，心情已拥挤，我已拿着所有行李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 再多说